你妈妈在干什么？ 她在洗澡。 你爸爸在干什么？ 她在吃饭。 你姐姐在干什么？ 她在散步。 你妹妹在干什么？ 她在看电视。 你哥哥在干什么？ 他在玩电脑。 你弟弟在干什么？ 他在看书。你在干什么？ 我在房间里玩电脑。我在学校里学习。我在公司里工作。我在浴室里洗澡。我在教室里写作业。你妈妈在干什么？ 她在洗澡。 你在干什么？ 我在房间里玩电脑。